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甜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看过哈利波特系列影片的朋友或许还有印象，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一年级的课程中，有一门课是动物学，学生们使用的课本是纽特·斯卡曼德所著的《神奇动物在哪里》。而在现实生活中，《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 J.K. 罗琳确实出版过一本叫做《神奇动物在哪里》的书。在书中，罗琳以纽特的身份介绍了很多神奇的魔法动物。后来，这本书也被改编成为了同名电影，并且于2016年11月25日在中国上映。不过，影片并没有引起大热，在国内仅取得了 5.92 亿人民币的票房，算是差强人意。大家好，这里是电影过大年，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影片《神奇动物在哪里》。这部影片是华纳兄弟影片公司推出的奇幻冒险电影，由 J.K. 罗琳编剧，大卫·叶茨执导，埃迪·雷德梅恩、凯瑟琳·沃特斯顿、丹·弗勒等主演。2017年2月27日，影片获得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服装设计。这个故事发生在《哈利波特》系列70年前，讲述的是美国纽约魔法世界的故事。不过，影片并不是在纽约拍摄的，因为故事背景是在1926年。如今的纽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想要取景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剧组直接在英国伦敦的郊区搭建了一个片场。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影片《神奇动物在哪里》。 金鸡报捷趣，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如先，欢喜过大年。 1926年，纽约的魔法世界危机四伏，某个神秘的力量在街头制造了一连串的破坏，并扬言要向反魔法师的狂热组织第二塞勒姆揭露魔法社会的存在。而强大的黑魔法师盖勒特·沃林德沃在欧洲制造了浩劫之后便销声匿迹，至今无人知道他的行踪。魔法动物学家纽特·斯卡曼德为了对神奇魔法动物进行研究和营救工作而展开环球之旅，在他抵达纽约之时，对这里日益紧张的气氛毫不知情。他带着一个看似其貌不扬的魔法皮箱，而且里面保护着不少神奇魔法动物，但意外还是猝不及防地发生了。一个在罐头厂工作却希望开一家面包店的麻瓜雅各布，在银行申请贷款时不小心拿错了纽特的皮箱。因为两个人的皮箱从外表上看是一模一样，所以起初纽特也没有察觉。雅各布回到家打开皮箱之后，不少神奇的魔法动物就跑了出来，让本来就已经动荡不安的纽约变得更加混乱。其实纽约是不允许饲养神奇魔法动物的，纽特的行为本身就已经触犯了法律，更何况他放跑的几只动物还给整座城市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不过整件事情都被一个叫做蒂娜·戈德斯坦恩的女人看在眼里，她是美国魔法国会的议员，因为没有经过许可就使用魔法而被贬职到一个闲散部门。纽特的遭遇让他看到了官复原职的希望，但是整个魔法国会好像对他和纽特的事情并不关心。但是为了不给整个城市带来更大的麻烦，同时也为了避免魔法动物们遭受不测，蒂娜和纽特决定先找回他们，并找来蒂娜的妹妹奎尼。 和酿成这一切错误的麻瓜雅各布帮忙。这一连串的魔法事件也让第二塞勒姆的领导人玛丽露·拜尔本更加想要揭发和摧毁魔法世界。为了通过报纸宣传自己的理念，他带着养子克雷登斯、养女莫迪斯蒂等人找到了报社老板的儿子兰登。这一下兰登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重大新闻，于是立刻带着他们找到了父亲肖和哥哥纽约参议员亨利。可是他的父亲根本就不感兴趣，还把他们赶了出去。纽特等人的任务还算顺利，短短一天的时间就找回了大部分从皮箱中溜走的魔法动物。但就在这个时候，亨利被人用魔法杀死了，这件事在魔法界造成了巨大的震动。魔法国会的人不得不举行紧急会议，对事件展开了调查和商议。 我们的美国朋友竟然能允许国家保密法出现漏洞，威胁到暴露所有人。 那个让盖勒特·格林德沃从他手里溜走的家伙没资格在这儿教训我。 主席阁下，非常抱歉打扰了，但情况紧急。 察觉到城市陷入危险的蒂娜也带着纽特、雅各布和魔法皮箱赶了过来。 你最好能有一个好理由就这么闯进来，戈德斯坦女士。 是的，我有。昨天有个巫师来到纽约，带来个箱子，这个箱子装满了魔法生物，不幸的是有些跑出来了。 他是昨天到的？都已经24小时了，一个没有登记的巫师在纽约放跑了魔法生物，可等有人被杀了你才觉得该来告诉我们。 谁被杀了？ 那个巫师在哪儿？ 蒂娜打开箱子，纽特和雅各布从箱子里走了出来。 The commander。 你好，部长大人。 特修斯·斯科曼德，那个战争英雄。 不对，这是他的小兄弟。你到纽约来干什么？ 我是来买一只蒲茸茸，大人。 行了，你究竟来干什么？ 戈德斯坦，这位又是谁？ 他是雅各布·科瓦尔斯基主席阁下，他是麻鸡，被斯科曼德先生的一个动物咬伤了。 麻鸡？ 纽特看到会议厅那么多人很是惊讶，更让他惊讶的是会议厅的中间用魔法展示的亨利尸体。 梅里胡子， 你清楚你的哪个生物该对此负责任，斯科曼德先生？ 这不是动物干的，请不要视而不见。你们肯定知道是什么，看看那伤，那肯定是默默然干的。 别太过分了，斯卡曼德先生，美国根本就没有默然者。没收那只皮箱，格雷维斯。 美国魔法国会主席塞拉菲娜的手下使出魔法，纽特等三个人全部束手就擒。 不要伤害那些生物，求你们了，你们并不明白他们不会造成危害，他们不会。 我们自然会有判断，送他们去牢房。 不要伤害那些生物，他们不会造成危害的。请别伤害我的生物，他们没有危险，求你们了，他们不会危害别人，他们不会危害。 大家被关进牢房之后，蒂娜感到有些内疚。 我很抱歉你的那些生物，斯科曼德先生，我是真心的。 劳驾，谁能告诉我一下这个默然者默默人是什么东西？ 已经几个世纪没有出现过了。 三个月前我在苏丹见过一个，以前可能更多，现在也依然存在。那时巫师还没有隐藏起来，还在被麻瓜追杀迫害的时候，年轻的男巫师和女巫师有时会去压抑自己的魔法力量，避免受到残害。他们不但没有学习驾驭或控制自己的魔法力量，反而生出了一种叫默默然的东西。 是种不稳定无法控制的黑暗力量突然爆发进行攻击，然后又消失无形。默然者的寿命并不长，是吗？ 文献记载上没有任何一宗默然者存活超过10岁的案例。我在非洲见到的小女孩8岁，她死的时候才8岁。 什么？你们说的意思是萧参议员被杀是孩子干的？ 不久，位高权重的魔法国会安全部长格雷夫斯把纽特和蒂娜带到了审讯室。 你这人挺有意思的，斯克曼德先生。 格雷维斯先生， 你被霍格沃茨赶出来，因为你危害到了人类的性命。 那是一次意外， 牵扯到魔法生物。可是你的某位老师却对你百般辩护，不想开除你。那是什么原因让阿布斯登布利多那么喜欢你？ 我真的不清楚。 所以把一群危险的生物在这儿偷偷放出来，也不过是个意外，是这样吗？ 我为什么要故意这样做？ 想要巫师世界曝光，想挑起魔法和非魔法世界之间的战争， 为了更伟大的利益大规模屠杀，你指这个？ 没错，很对。 我不是格林德沃德的狂热信徒，格雷维斯先生。 我很好奇，这个你想怎么跟我解释，斯卡曼德先生？ 格雷夫斯伸出手，照出了之前藏在皮箱里的默默然。 这是一个默默然，不是你想的那样，是我想办法从苏丹小女孩身上分离出来的。救那孩子的时候，我想把她带回家仔细研究，可她在外面生存不了，她不会伤害任何人的。缇娜， 没宿主就毫无用处了。 没用，没用啊，就是因为那个魔法力量寄生蚕食才杀死了一个孩子。这种东西你能用来干什么？ 你谁也骗不了斯卡曼德先生。你把这个默默然带到纽约市，就是寄希望于挑起大规模冲突，大肆践踏保密法，让魔法世界暴露于众。 知道他不会伤害任何人，你很清楚。 你犯下谋反之罪，背叛巫师群体，因此将立即被判处死刑。 不， 格德斯坦小姐作为帮凶， 这件事根本与他无关， 他也被判处同样的刑罚。就立即执行，我会亲自告知皮克里主席。 呢 请吧。 说完，格雷夫斯就离开了审讯室。但就在不久之后，第二塞勒姆的领导人玛丽露·拜尔本也死在默然者的手中。格雷夫斯来到了玛丽家，找到了他的养子克雷登斯。其实格雷夫斯和克雷登斯一直有联络，格雷夫斯早就察觉到纽约市里有默然者，而且他也分析出默然者应该是个孩子，于是就让克雷登斯帮忙进行调查。 默然者来过这里，小女孩去哪儿了？ 帮帮我，帮帮我。 你不是说你还有一个妹妹吗？ 求你了，帮帮我。 你那个妹妹在哪儿？克雷登斯， 我需要帮助。 小的那个她在哪儿呢？ 求你了，就帮我。 现在非常危险，必须找到他。这是什么地方？ 妈妈就是从这里领养了妹妹，那家人有12个孩子，她很想念兄弟姐妹，对他们念念不忘。 她在哪里？ 我不知道。 你这个哑炮，克莱登斯，我第一眼看到你就应该察觉到。 什么？ 你有拥有魔法的祖先，可你却没有魔力。 可你说你会教我。 你根本就教不会。你母亲死了就是给你的回报，到此为止了。莫迪斯蒂。 格雷夫斯带着克雷登斯来到了玛丽的养女莫迪斯蒂所在的地方，然后他就抛下了克雷登斯，独自走进了莫迪斯蒂的房间。 莫迪斯蒂，你没必要害怕，我跟你哥哥一起来的，克雷登斯。你快出来吧。 房间的墙壁突然裂开， 然后发生了坍塌。格雷夫斯察觉到这是默然者干的，于是转身望了过去，发现墙壁的另一边是克雷登斯。 克雷登斯，的确该向你道歉。 我那么信任你，以为你是我的朋友，以为你不一样。 你能控制他，克雷登斯。可我并不想控制格雷维斯先生。 愤怒的克雷登斯释放了体内的力量，以默默然的形态冲上街道并进行破坏。格雷夫斯立刻追了过去，而在此之前，在奎尼和魔法动物们的帮助下，纽特和蒂娜得以从死刑现场逃脱。跑到街上后，他们也察觉到了异样，于是顺着默然者的踪迹一路追到了地铁隧道里。纽特和蒂娜知道克雷登斯一直以来受尽了屈辱和歧视，于是劝他放下执念，停止破坏，然后把他保护起来。但是格雷夫斯却劝说他利用自己的力量实现征服和统治，从而赢得自由。就在克雷登斯想要做出决定的时候，魔法国会的人突然出现，合力杀死了他，这让格雷夫斯愤怒不已。 一群蠢货，知道你们刚才干了什么吗？ 杀死默然者是我授意的，格雷威斯先生。 是的，历史也必将有所记载，主席阁下。今晚此地只是无理无情， 他该对一个麻鸡的死负责，他还险些暴露了所有巫师，他更违反了我们最神圣的法律。 那法律让我们像委身于下水道的耗子，那法律要我们隐藏真实的自我，那法律要让其管辖之人蜷缩在恐惧中，唯恐我们会暴露身份。我问你，主席阁下，我倒问问你们，这个法律要保护的是谁？是我们，还是他们？我拒绝再屈从于他之下。 奥罗们，我想你们可以解除格雷维斯先生和他的魔杖，把他押回去。 魔法国会的人用魔法制造了屏障，挡住了格雷夫斯的去路。愤怒的格雷夫斯只好反击。这时，纽特和蒂娜也从他的身后发起了攻击，解除了他的魔杖，并用咒语让他现出了原形。原来格雷夫斯的真实面目就是在欧洲制造浩劫随后销声匿迹的格雷德沃，他后来曾被邓布利多打败，成为了一名黑巫师。 原形立现，你以为自己能困住我？ 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格林德沃先生。 格林德沃被擒并关押之后，所有的误会也被澄清，魔法国会正式向纽特做出了道歉。后来在纽特的帮助下，他们消除了所有纽约市民对于魔法的记忆，而身为麻瓜的雅各布也无法成为例外。但是纽特却一直把他当作朋友，给了他一大笔资产，让他得以实现开面包店的愿望。 星期爆节去，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电影过大年，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是《神奇动物在哪里》。在这部影片中，其实故事线一共有两条，一条是以男主角纽特为线索的神奇动物园，另一条暗线是男孩克雷登斯的悲惨一生。因为被养母玛丽常年累月的虐打，他的内心充满恐惧、仇恨和绝望，这让他心里的黑暗不断膨胀，并且滋养了默默然。其实在 J.K. 罗琳的作品当中有很多类似的孤儿角色，比如哈利波特系列当中从小失去父母寄人篱下的哈利波特，以及同样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伏地魔。他之所以创作这么多孤儿角色也是有隐情的。在创作哈利波特期间，有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 说捷克的一家孤儿院里，一个7岁的小男孩被关在笼子当中，痛苦而无助，那个画面让他颤抖且震惊。他一直都以为被孤儿院福利院收养的孩子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但是现实却是那么的糟糕。从那之后，罗琳四处调查搜集资料，他发现孤儿院是一个糟糕的制度，它就像是一座荒岛，把原本孤独的孩子圈养在一起，远离世界，只喂养他们，而没有对每个孩子给予单独的爱。了解到这些真实情况后，罗琳想要做点什么，于是在自己的作品中，在很多角色的身世中都加入了孤儿经历，同时联合社会的力量创立了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儿童服务体系。后来华纳兄弟影片决定将《神奇动物在哪里》搬上银幕，主演小雀斑埃迪·雷德梅恩在开机之前见到了罗琳，罗琳并没有和他谈论电影的故事，而是谈论孤儿以及自己创立的服务体系。见小雀斑有着和自己一样的见解，罗琳才非常满意的把这个角色交给了他。这里是电影过大年，我是殷超，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Like the road that you travel on, it's one day here and the next day gone. Sometimes you bend, sometimes you stand, sometimes you turn your back to the wind. There's a world outside every darkened door. Blues won't haunt you anymore. With a friend I'm free and love will soar. Come a ride with me to the distant shore. We won't hesitate to break down the garden gate. Well, there's not much time left today.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甜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作为美国最大的漫画巨头之一， DC 创造了超人、蝙蝠侠等无数经典英雄形象，风靡世界已经将近一个世纪。而华纳兄弟影片公司打造的 DC 电影宇宙进一步扩大影响力，从2013年超人钢铁之躯、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神奇女侠陆续问世，以精良制作和鲜明特色成为票房奇迹和全球话题。在美国 DC 漫画公司创作的超级英雄中，神奇女侠就来自亚马逊部族。2017年6月2日，以神奇女侠为主角的电影《神奇女侠》上映。通过这部影片，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神奇女侠的成长经历。电影《神奇女侠》，您看了吗？影片中神奇女侠和您想象中的那个形象有没有什么差距呢？大家好，这里是电影过大年，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在国内取得6.1亿元人民币票房的美国科幻超级英雄电影《神奇女侠》。这部影片的主演是盖尔加朵。早在影片《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中，盖尔加朵就曾以神奇女侠的身份在片中亮相，而这一次则是由她担任主演。之所以选她为神奇女侠的扮演者，是因为她生活在地中海，而且还有在以色列国防军中服役的经历。2017年11月3日，神奇女侠正式成为史上最赚钱的非续集超级英雄电影，不仅超越 DC 旗下的蝙蝠侠、超人等人气英雄，也击败了漫威旗下蜘蛛侠、美国队长、钢铁侠等强劲对手。就在这一天，影片全球票房达到了8亿2174万美元，超越了2002年由山姆·雷米执导的《蜘蛛侠》，成为了史上最赚钱的非续集超级英雄电影。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神奇女侠》的故事。 金鸡报捷曲，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如先，欢喜过大年。 在世界诞生之初，众神统治世界，宙斯为众神之首。宙斯根据自身的模样创造了被众神统治的人类。人类是善良的，但是宙斯的儿子战争之神阿瑞斯却开始嫉妒人类，并企图破坏人类。阿瑞斯用嫉妒和怀疑让人类反目成仇，自相残杀。为了阻止这一切，众神创造了亚马逊人，希望他们可以用爱感化人类，从而让世界恢复和平。但是好景不长，阿瑞斯杀害了所有的天神，宙斯用尽自己的力量才击退阿瑞斯。但是他担心总有一天阿瑞斯还会回来，所以宙斯在临死之前创造了天堂岛庇护亚马逊人，使他们无法被外界找到，并给他们留下了一件足以杀死天神的宝剑。戴安娜·普林斯是天堂岛上唯一的小女孩，她是宙斯和亚马逊女王希波吕推的女儿。在她的成长过程中，一直受到母亲和姨母安提俄伯的细心呵护。为了不让她受到伤害，母亲给了她周全的保护，而姨母却把她训练成为了最强大的女战士，让她足以保护自己。直到有一天，一架战斗机坠入到天堂岛附近的海域，戴安娜听到求救声，立刻跳到海里把人救了上来。但是紧接着，越来越多手持枪械的人闯进天堂岛。为了抵御入侵，女战士们全力出击，尽管杀死了全部入侵者，但安提俄伯却在战斗中牺牲。随后，女战士们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戴安娜所救的那个男人身上。 你，不，我不是他母亲，他和我一起抵御了入侵者， 他分明就跟他们是一伙的。 我不是他们的人。 那你为什么和他们穿的一样？ 这我不能说。 你必须跟我们坦白，你叫什么名字？ 这个我也不能说。 我们应该杀了他以绝后患。 如果他死了，那我们就无从得知他的身份还有前来的目的。 为了找出男人的身份和目的，女战士们用真言套索把他捆了起来。 我是史蒂夫·德雷夫上尉，飞行员，隶属美国远征军，军队编号814-1921，我就只能说这些。被分配到英国情报局，这到底是什么？ 这是真言套索，可以逼迫你说出实话。 那也太烫了点儿。 抗拒都是徒劳的，只会让你痛苦。 你执行什么任务？ 我不管你们是谁，你们现在的处境十分危险。 你执行什么任务？ 我是间谍，我是间谍，我是间谍。英国情报局收到消息，德军高级军官卢登道夫上将即将拜访位于奥斯曼帝国的一处秘密的军事设施。我假扮成德军飞行员混进了飞行编队。根据我们的情报，德军已经没有增援部队，军费短缺，武器弹药全部耗尽。但我们的情报错了，德国人迫使土耳其人为他们制造炸弹，而且不止炸弹，还有新式武器、秘密武器。研发者是卢登道夫的首席变态顾问伊莎贝尔·完博士。根据我的判断，如果让完博士完成他的研究，数百万人就会遭殃，战争永远不会停止。我的任务是观察并报告，仅此而已，但我必须采取行动。 史蒂夫趁着完博士不注意偷走了他的研究笔记。 如果我能及时把这些研究笔记送去英国情报局，能挽救数百万人的命，还可以停止这场战争。 战争？什么战争？ 那场战争就是要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四年时间，27个国家参战，2500万人死亡，有士兵也有平民，无辜的人，女人和孩子都被杀害，他们的家园被洗劫一空，再一把火烧掉。那些武器非常危险，不是你们能想象的。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惨状，感觉世界末日就要来临。 听到永无休止的战争，戴安娜立刻联想到了战神阿瑞斯，他认为是阿瑞斯指使人们去战斗的，同时他也觉得自己有责任去阻止阿瑞斯。为了得到更多的消息，戴安娜找到了史蒂夫。 那个是什么？ 这个？哦，啊哈，这个是手表。 手表？ 是的，这是手表看时间的，是我爸送给我的，他带着他出生入死，现在送给我了，好在他还能走动。 那又怎样？ 他告诉你时间，什么时候吃饭、睡觉、起床、工作。 你让这个小东西告诉你该干什么？ 是的。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我们在哪儿？ 天堂岛。 我知道是天堂岛，我想问的是我们在哪儿。这是哪里？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这里的水可以那样？你怎么会连手表都不知道？为什么你英语说得这么好？ 我们会说几百种语言，我们是促进你们人类互相理解的桥梁。 好吧，我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说。谢谢，多亏你及时把我从水里拉起来。 也谢谢你在沙滩上和我并肩作战。 那么你是来放我走的？ 我也想，不过这不是我能决定的。我甚至求他们让我和你一起去，或者随便谁， 只要是我们亚马逊人。 亚马逊人？ 保护这个世界是我们神圣的职责，而且我也想去，但我母亲不会允许的。 好吧，也不能怪他不允许。战争照这样打下去，我也不会让我在乎的人参战。 那你为什么想回去？ 其实我不是想回去，我想我总要试试。我爸以前告诉过我，如果这个世界出了问题，你要么别插手，要么就去改变它。我已经试过了不插手。 听了史蒂夫的话，戴安娜决定和他一起去改变这个世界。于是他带上杀神武器，跟着史蒂夫来到了英国。戴安娜看着高大的建筑和来往的车辆，不禁感到无比的好奇。史蒂夫把笔记本交给了内阁，但是各位将领对于这本笔记毫不关心，因为所有人都认为战争快要结束，德国就快投降了。无奈之下，史蒂夫决定自己召集一支小队去焚毁完博士制造的毒气，并且消灭完博士与德军的高级军官鲁登道夫。史蒂夫和戴安娜一起来到酒馆，找来几个帮手，一个是擅长骗人的高级卧底萨米尔，另一个是擅长狙击和偷盗的查理。 那任务是什么，老板？最多两天，我们需要物资和通行证去比利时。 那你能给什么价？ 最好价格公道。好的，这个情况是这样。我说了，速斩速决，而且这次行动能够收获不少。这次是要去做一件伟大的事，为了自由，友谊，结束战争。 老板，你没有钱？ 没有。 这什么意思？ 是的，我们到了前线就扔下他。 扔下他？ 是的。 听着，我可不想自寻死路，就为了帮一个小女孩上战场，你明白我的意思？ 小偷原来在这里，我们这里不欢迎你这种人。 突然有人端着枪走到查理面前，可是眨眼间戴安娜就来到此人身边，攥住他的手腕，狠狠地把他扔了出去。 那女人干的？ 我现在既害怕又兴奋。 就在这时，史蒂夫的秘书带着英国高级军官帕特里克爵士走了过来。 哦，他们在这儿。 抱歉，我来晚了。 帕特里克爵士。 哦，是的，我正要说呢。帕特里克爵士。 不不不，先生们请坐，普林斯女士坐。我猜你们几个在这里密谋要做的事，要么会让你们上军事法庭，要么会送命。 那我猜你是来阻止我们的。 不，完全不是。你看，我以前也年轻过，而且如果我的身体还好，我也会做一样的事情。你们要做的事非常非常光荣，因此我是来帮忙的，当然是以个人的名义。计划是什么？ 只要还有一座兵工厂，就找到并摧毁它，除掉鲁登刀夫和完博士。 这样的话，为避免盟军怀疑，美丽的艾塔女士可以在我的办公室指挥行动，对吧？ 指挥。 还有，这些足够支撑几天的。 谢谢你，爵士。 不用客气，你们一切要小心。祝行动顺利。 戴安娜认为命令完博士制造毒气的鲁登道夫就是阿瑞斯的化身，所以来到前线之后，他一心寻找鲁登道夫，并且渴望击败他。但是当他真的杀死鲁登道夫之后，战争并没有停止，投放毒气弹的计划也没有受到阻碍，这让戴安娜感觉格外困惑和迷茫。这时史蒂夫来到了他的身边。 我杀了他，我杀了他，但什么都没有停止。杀了战争之神就能阻止战争， 这正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我们要阻止毒气弹扩散。 不，这一切都应该停止才对。战斗应该停止。为什么他们还在战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 阿尔斯死了，他们可以停止战斗了，为什么他们还在战斗？ 那因为也许那就是他们，也许人类并不总是好的。有阿瑞斯或是没有阿瑞斯，也许这就是他们的本性。 不， 戴安娜， 不， 戴安娜，我们以后再说这些，你必须跟我一起来。 经过了这么多事情，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他们在自相残杀，杀死那些无辜的人，孩子，孩子，不，这肯定是阿瑞斯，这不是他们的本性。 我也许 他是对的，我母亲是对的，人类的世界不值得我拯救，他们不值得我们的帮助。 这不是值不值得， 不值得我们的帮助。 也许是不值得，但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相信什么。你以为我不明白？我看到了那么多。你以为我不想告诉你这一切只是一个坏人的错？但不是。我们都有错。 我没错。 但也许我有错。求你了，如果你认为这场战争应该停止，如果你想阻止它，现在就来帮我阻止，因为如果你不阻止，他们会杀死更多的人。求你了，快跟我来，我必须走了。 就在戴安娜准备帮助史蒂夫阻止完博士投放毒气弹的时候，她发现敌人的控制室中有人，走近一看，居然是帕特里克爵士。 帕特里克爵士， 你说的对，戴安娜，他们不值得我们的帮助，他们只配被毁灭。 你就是阿瑞斯。 是的，但是我并非你认为的那个阿瑞斯。我不是你的敌人，戴安娜，只有我能够真正理解你，也只有我真正了解人类，就像你现在一样。人类一直都是这样，永远都是这样，软弱、残忍、自私，能干出最可怕的事情。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就是让众神看到我父亲的创造物是多么的邪恶，但他们拒绝承认。 我是来自天堂岛的戴安娜， 所以我毁灭了他们。 希伯律特之女，我来这里是为了完成她的。 戴安娜向着帕特里克挥舞着可以用来杀死神的大剑，但是大剑碰到帕特里克身上的时候，却化成了灰烬。 杀人武器， 亲爱的孩子，这并不是杀神武器，你才是。只有神才能杀死另一个神。宙斯把他和亚马逊女王生的孩子留下作为武器来对付我。 不，你这个骗子！我命令你告诉我真相。 这就是，我不是战争之神，戴安娜，我是真相之神。人类从我们手中抢走了这个世界，他们一天一天地毁灭它，而我唯一看透了这一点的神却无力去阻止他们。这么多年我都在孤独地抗争，我在他们耳边低语，带给他们灵感，发明毒药武器，但我从未强迫他们使用，都是他们自己挑起的战争。我所做的不过是策划一份他们绝对不会遵守的停战协议，让他们走向自我毁灭。但这些一直都不够，直到你来了。 我永远不会站到你那边， 亲爱的，我不想与你为敌，但如果我必须。 说着，帕特里克和戴安娜厮杀起来。一番激战过后，戴安娜利用雷电的力量将帕特里克化为了灰烬。虽然戴安娜取得了胜利， 但是史蒂夫这边的情况并不乐观。在戴安娜的战斗结束之前，王博士就启动了投放毒气弹的计划。为了防止毒气弹在地面爆炸，造成巨大的人员死亡，史蒂夫选择牺牲自己，驾驶着装载毒气弹的飞机冲破大气层，然后引爆了所有炸弹。不久之后，世界大战结束了，戴安娜并没有回到天堂岛，因为她通过这次战争看到了光明中的黑暗，意识到了善与恶永远并存在于人类的心中。为了避免战争再次爆发，她选择留在这个世界拯救人类，直到永远。 星期爆节去，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电影过大年，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超级英雄影片《神奇女侠》。这部影片和其他超级英雄电影有很多不同之处。首先，这是第一部以女性英雄角色为第一主角的影片。其次，这也是第一部由女导演执导的超级英雄电影。其实在拍摄《神奇女侠》之前，导演派蒂·杰金斯还有过执导雷神系列的机会。2011年的时候，派蒂接到漫威公司的邀请，执导雷神系列的第二部。很快，派蒂就为雷神的故事设计了一个脉络，他想把整个故事拍成罗密欧与朱丽叶，打算让雷神的爱人简困在地球，雷神托尔则困在他的老家。托尔被禁止去救简，因为地球无关紧要，但他还是去拯救了爱人。最后发现反派黑暗精灵在地球藏了暗能量，并用奥丁对地球的轻视耍了奥丁。起初漫威对于这个想法很满意，但是到了年底，漫威却把派蒂请出了剧组，理由是动作太慢。据说当时派蒂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之后，迟迟没有整理出一个完整的剧本，制片方无法展开工作，所以只得请走了他。不过超级英雄影片并没有完全抛弃派蒂，2015年电影《神奇女侠》制片方就邀请了派蒂。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神奇女侠》的主题曲，由西亚和莱伯恩演唱的《归于凡尘》。我是殷超，这里是电影过大年，欢迎您继续锁定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My old persistent ghost sent to make me crazy. And oh, it's hard now. With time, it works out.